第24集，断就该断干净。不管是沈直心里那点不甘，还是自己经年累月却一文不值的爱，许岩早就怀了一刀两断的心思，但可能由于以前舔得过于深入人心，导致光说一句结束不足以让沈直信服，非要把话说绝才算表明态度。那就说出来好了。周围那么安静，却让人怀疑正在下一场暴雨，有雨滴砸在地上，稀稀嗦嗦声响传进耳朵里，一种类似耳鸣的生理反应。沈直的手指瑟缩了一下，仿佛那是他全身上下此刻唯一能动的地方了。许久他才开口，声音有点哑。 我不是不甘心。 你是，不然你给我一个理由。 沈直动了动睫毛，微微别开眼，是回避的意味。许岩的舌尖泛上点苦涩。 沈直，承认吧，你只是心里过不去，因为是我先说的分开。 不想再多缠，许岩伸手拿手机，指尖擦过沈直的手，很凉。许岩想起天气一冷，沈直每次上床睡觉时手都是冰凉的，许岩就会在被子下面牵过他的手握在怀里，很傻逼地播报一句， 主人，你的暖手带已上线。 沈直就让他闭嘴睡觉，别说话了。可能开心的时刻不是没有，但如果只有一方在制造，那太薄弱了。许岩曾坚信友情饮水饱，后来他发现单方面的友情无法使人饮水饱，而会直接造成干旱，没饿死先渴死了。他们的感情就像一片荒野，从始至终只有许岩在努力浇灌，靠着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来自我宽慰。可荒野就是荒野，单凭一个人永远不可能让它变成绿洲。没有阳光，没有养分，就算将大片大片的植被铺上去，也只不过是等待枯萎而已。那种眼睁睁看着鲜活生命日渐惨败的感觉，真的太不妙，太无奈了。许岩刚拿回手机，铃声就响了。他看沈直一眼，接起电话，人也跟着转身离开。 喂，季淮。 啊，明天我上班呢，晚上吧，你先定位子，我下了班来带你。 他边讲电话边走向电梯，没再回头，只是眼眶酸酸的，有点鼓胀。许岩眨了眨眼睛，视线清晰，一切 OK。 沈直在两个小时之后回到了家，房子里正如他这一个多月以来每晚见到的一样，一片漆黑。他没开灯，站在玄关换了鞋。不用担心穿错，因为只剩一双拖鞋在那里。沈直摸黑上楼，中途不小心踢到楼梯，往前踉跄了一下。他按住扶手站稳，低着头，兀自在原地停了几秒，才继续往上走。开灯的声音清脆的有些刺耳，沈直站在房门口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，只觉得这个房间真干净，干净的好像没人住过。白色的墙，灰色的床单，黑色的柜子，只有床上那只小鳄鱼是不和谐的墨绿色，就放在许岩的枕头上。走进衣帽间， 沈直拉开属于许岩的那道柜门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挂着各种卫衣、毛衣、外套，散发出一股很淡、很柔和的洗衣粉的清香。他每次闻到这种味道，眼前就会浮现出许岩晒衣服、收衣服、叠衣服的样子，安静的、专注的、放松的。他从前不明白许岩为什么做家务都能这样耐心快乐，现在却好像突然懂了，因为许岩对他说的那句话： 如果你要我的命，我可以眼睛都不眨地送到你面前。 过去、现在、以后都是这样。因为许岩爱他，所以每件事都用了心在做，不论那件事有多么微不足道。然后他又说了什么？沈直好像这一刻才终于回过神，才意识到两个小时前自己听到了什么。 但沈直，我真的不喜欢你了，我不喜欢你了。 这句话怎么会从许岩嘴里说出来？就是这种不能置信的心情，沈直当时下意识将其屏蔽，回答了一句无足轻重的：我不是不甘心。可那并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许岩说不喜欢他了。所以之前的那句我们结束了，是这个意思，是真的结束了的意思。他当初怀着那样的心情要跟许岩试试，如今到底试出了什么？有意义吗？胸口彻底空了，严重的坠落感有什么沉到了底。沈直喉咙滚动，皱起眉，半晌才喘出一口气。他转头看向衣帽间门口，在被挡住的视线之外有这样大的一栋房子，而许岩再也不会出现在其中。手机响了。 沈直，知道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吗？我早告诉你今天的晚饭很重要，是你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，还是助理不称职没有提醒你啊？ 忘了。 忘了？这段时间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被一个男人搞得团团转，心思都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。明天下班以后回来一趟，我们好好谈谈。 他很快挂断电话，似乎并不在意沈直的回答。沈直垂眼看着手机屏幕，然后在许岩的衣柜前坐下去，微微垂头，发梢挨着许岩衣服的袖子，熟悉的清香一点点笼罩住他。他想起自己曾因公司的事晚归，拿衣服的时候直接累得靠在衣帽间里睡着了，醒来后发现许岩搂着他，两人坐在地毯上，许岩摸摸他的脸，又摸摸他的头发，虽然是笑着的，但透露出一种心疼。 我等下给你热杯牛奶好不好？ 因为太疲惫了，沈直靠在他怀里，闭上眼点了点头。他没什么家的概念，那一刻却好像在许岩身上得到了一种没有体会过的感觉。许岩当时的表情、眼神、语气，短暂又真实地构造出一个微小且充盈的世界，像个游乐园。那是他只给过沈直的一切，并且现在回忆起来，那样的感觉也并不短暂，是一直存在的。只不过沈直只在神智最松懈、最脆弱的时候才察觉到。现在他被赶出去了，游乐园坍塌成一片冷冰冰的沉默废墟，迎面吹来的只有荒野里凛冬的寒风。